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赫儿。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哎，这飞了。 我今天是有个媒体活动， 你忘了是吧？ 哦，不是，是下礼拜五。哦，不，下礼拜三。 你不用非得凹这个梗，我跟你说，你就非得这么插一水老师一下是吧？放活动这种事儿是主编专利。 没有，我 对吧？上海车展刚飞回来，哎呀。然后人家那个就是玛莎拉蒂的公关给你打电话吧，说哎，一水老师、唐老师，你已经在飞机了。他说什么飞机？ 对，什么飞机？ 什么飞机？彻彻底底把这事忘了。刚 也要睡觉。 刚落地，可能24小时都没过，又飞回上海了。您这是为了 过两天 嘛？休个周末啊？ 对啊， 休个周末， 在北京过个周末喂个鸽子。 你都多余回来，真的多余回北京。 其实是，真是让我想起来这个事儿，如果是连上的话，我真的是不回来了。 本来也其实没差两天， 感觉嘛， 你 对吧？ 但其实你不觉得你休这两天还是缓回来不少吗？我是觉得我休了一个周末， 你没懂主编的意图吗？ 啊、 为了积攒里程，他也是拼了。 我这种成功人士还用攒里程吗？ 哎呦喂！ 我跟你讲，人家8套机票在账户里边留，人差这2张机票不差、啊。我跟你讲、 啊，好好说话。 关键是耽误事儿，你知道吗？ 对，主要这个你怎么能说主编耽误事儿呢？ 这么好的机会啊， 耽误跟家人的聚会，耽误跟家人聚会。 这个、 哎，但你去了吗？不还是 去了， 赶了， 肯定是去了， 赶了晚一点的飞机又赶紧。 正常， 就是正常也是当天的活动，但只不过就稍微晚了一两班去。 嗯，对。 这一次是玛莎拉蒂上海赛道的一个活动， 嗯、 对吧？ 大家还记得？嗯，我们在去年的7月份 啊、uh-huh. 做 China GT 直播的时候，然后是在上海的这个赛车场来进行直播的。Uh-huh. 然后我们 RS6 的赛道日， 对 RS6 啊，包括那个 R8 的那个应该是叫 Performance 那个版本。 然后林川老师去年也经历了过一把， 他去了这个是保时捷， 保时捷 928， 对，他也经历过赛道。然后今年的第一波赛道体验是一水老师。 对，这个玛莎拉蒂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接触的一个，当时算我接触第一个豪华品牌，应该算奢侈品品牌，对吧？因为也很豪华品牌，大家都说是奔宝嘛 ，BBA。 对， 然后在之前呢，确实是那种叫道路的试驾， 嗯， 就是真正在赛车场去体验，比如说是这个 QP。就是总裁这样的车型，拉班蒂，然后包括吉布里这样的车型的话，还挺少，所以还真是，也加上许久没有在上海赛车场去开车了，真的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陌生，但又很期待那种感觉。 所以你下赛道的时候，你敢开了吗？就开始我觉得你肯定是 待会儿跟大家细说，就是。跟大家讲的是下赛道跟咱们玩手机游戏完全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上赛是一个上字形，就是咱们中文的这个上字形，然后一竖一横一大横，就是上海的上。你要真是在手机游戏里玩，或者说在整个的这个模拟器上玩的话，你会感觉开起来是十分轻松的，因为你感觉不到它的上下起伏，如果不是特别好的， 还有你也感受不到那个车有一动辄好几个G的重力把你甩来甩去啊、 对，但是你要真是实际体验当中，待会儿后边会跟大家来好好说，就是实践体验当中，比如说大直道之后的1号弯的红河弯，真的有好多种过 法。那叫什么弯？ 红河弯。 红河是那个正 就是第一个 正海螺反海螺。 就是第一个大的一个向右的弯角， 大弯， 然后紧接着一个左边那个可以进高速弯的一个这么切线过去的一个弯角，一个反 S，所以那样的话，哎呀，不知道如何说起啊。反正我是准备了、我是准备了两种体验方式，一种体验方式是试乘，然后另外一种体验方式是试驾。 嗯， 它的安排是实际上是挺有意思。第一个是他把这个上赛道啊，咱们这个上字嘛。它是留下了这个上半部分， 大概有3.3公里的这么一个半圈的一个、 嗯、 一个体验，他给做了一个赛道的一个规划。那么每个人可以体验总裁10分钟，可以体验 Laviti 10分钟，一共20分钟左右的这个自己开的这个时间。 嗯， 自己开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嘛，你愿意就是先熟悉赛道，你开的比较慢，跟咱们赫尔说的一样，你开的比较慢也 OK、 嗯。 你上来就觉得我要先试试我自己跟这个车辆极限，你上来就开得很快也 OK。 嗯， 反正就10分钟，每辆车10分钟，就这么给你了。然后第二种呢是在上赛的这个停车场， 嗯， 他们做了一个吉布力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封闭道路的这么一个驾驶体验。然后两个项目加在一起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驾驶评分，然后这个驾驶评分是进行一个排名。 哦哦， 就是最终可能会有一些 小，咱一会儿得分两段听 啊、对，基本上是可以分成两段来说的。 这好像跟我之前参加那个英式挑战是在捷豹的那个、 差不多、 哦， 但它没有。 不过你这是下赛道了， 对，就更专业的一些表现可能会跟大家来主要来说一说。 嗯， 好，今天这个还是很值得来取取经的，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玛莎拉蒂这个品牌在赛道上面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好，今天非吃不可，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您详解。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我们刚刚开头就听了一段，这叫声浪音浪。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公布答案了？真讨厌！ 啊、你还想猜一下是吗？ 这 是 猜是猜不出来的。 先让大家就试着猜一下的。 猜是猜不出来的，因为都是这个 V 六的发动机，然后它可能在这个细节的调教上不太一样。 反正这款车啊，就是刚才听到这个声浪的这款车，如果去了上海车展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它是 SUV 11T 的那个声音、 嗯、 啊，就展台上最耀眼的那个白的、那个， 而且是410匹，就是最高马力的那一款， 3.0T 的， 对 啊。 然后 11T， 先说 SUV 吧，我在 SUV 开上赛道，不管是上赛还是京港还是其他的这个地方，我驾驶的机会很少，因为我都觉得 SUV 它不应该是去赛道去体验的。Laviti 给我那种感觉是什么呢？是你开起来并不觉得它是 SUV， 但是由于你坐姿会比这个驾驶的这个一般的轿车要高嘛，所以你在过一些弯，尤其是在我刚才说的大直道之后的一号红河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敢往这个圆心来抱。我当时下来之后，就是看我这个后续的一些车上驾驶录像的时候，就明显能跟这个旁边的这个示范教练开的这个视频完完全全就是你走线基本差不多，但是你承受的那个技值啊速度什么的都要差很多。就是因为什么呢，我坐在一个很高重心的拉文 T 里边，我会觉得我自己不敢开， 心虚， 哎，心虚。然后当时呢也是给我们了一些这个测试的一个小的一个点，你比如说大直道你是必须在刹车点之前开到每小时180公里以上。然后 这是他们的要求。 对，这是他们的要求。他们说没关系你就踩吧，这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说大家刚才听到那个懒文体那个声浪，实际上它在这个很高亢，然后突然又一个短暂的一个换挡声音又很高亢，那个就是在大直道当中我录到的这么一个声浪，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确实听着了，而且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听的时候，可能如果你声音开的比较大，会有点震耳朵。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兰恩蒂的声音。 我也第一次。 对吧？ 对。 我们以前可能听到过很玛莎拉蒂其他的。 我在路上应该是看到过它低配的那个2.0T 的那版本，但是马路上听不到。 因为这个肯定是最新款的那个。你拿的车型应该也是顶配的吧？ 对，我当时开的是那个肯定是顶配的车辆。然后这款车型，你要是光看前脸的话，说实话它不是特别的协调，就是它不是属于那种大众认知当中的那个非常好看的车。我觉得它是一个设计很怪的车。 会吗？我觉得还好，但是因为它那个头灯的凸起的那个线条稍微有点过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前面看的时候有点。 这车不能看照片，看实车的话整体感 还是挺漂亮的， 整体感觉会挺好，尤其是白色的再加上那个熏黑的， 对，轮毂啊 和中网啊， 很漂亮。 那个版本其实刷新了我对这台车的个认知， 蓝色很好看，蓝色很好看。这个车 我是喜欢它，主要是熏黑的那种深邃感。如果说镀铬的那个中网的话，我 啊，就是你给它变成一个什么深色的那样的。 它确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镀铬的，然后再一个是就是熏黑的中网。我觉得熏黑那版好。 这款车也是玛莎的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一款车。 就其实前几年我们提到什么玛莎拉蒂，或者说像那个兰博基尼，然后宾利 造什么造 SUV 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胡扯的吧？这。 但其实我倒想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林川参加完那套赛道体验之后，他回来第一感觉就是说。我觉得 SUV 尤其是高端的 SUV 其实上赛道跟开轿车的感觉差距是不是很大， 但我觉得、那个、 驾驶还会有分别， 因为你想车重是不一样的呀， 第一是车重，第二车重心，尤其我个人尤其是在这个重心这个方面感受是相当不一样的， 而且它没有趴地，它那个我总觉得抓地力那个感觉会 不其实了问题，它用的这个空气悬架啊，它可以 降 是 低， 降得很低，其实跟咱们那个就是正常的轿车高不了太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是， 这就感觉就是什么，我躺在地面上跟坐在地面上以非常高速度往前跑，感觉还是不一样。 但是我跟你说，你开 SUV 下赛道，你肯定是心里不踏实的， 就是会给自己留一个底线，因为毕竟它高， 车能， 它在尤其是高速过弯， 车能给我信心，但是按照我现在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感觉来讲的话。我可能给不了我那么足的信心，所以待会儿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我来开那个 QP， 就是咱们总裁同样的这个排量，同样的这个发动机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开总裁那么大个的一个车，我就敢把它开得更快。 那这台车你实际上跑了那个半圈的上赛道对吗？ 对，其实都是3.3公里。然后我记得两个数据是大直道的时候，我开懒文体最后刹车之前的尾速是173.4。公里每小时 要求是180是吗？ 要求它是160以上，但是说你可以开到180， 就是180的。 就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敢去开的了，因为最后几圈 有没有媒体老师下来之后，教练是翻着白眼的。 不会，这个就是一般高端品牌的一些这个试驾培训的这些团队，他们的这个容错的这个机会，包括他们见多识广那种态度，都 是就是什么样都见过了。 林川老师还是受到了一些那什么的 歧视。 教练就说了一句话：“你开没开过车？ 这真是， 说出品牌来。 不，但 哪个品牌敢这么说媒体老师？ 不是，但是他真没敢踩下去。其实教练很困扰，因为你上赛道的体验感跟平常驾驶就要有区别。 但我很能理解，因为有的车性能它虽然很高，但是就是你心里没有把握的那个劲儿，因为我可能 你感觉是人好像是控制不了这台车， 对， 所以你的这个坎儿是过不去 的。你没有办法做人车合一的时候，你真的很 就跟你们坐在车上我开试驾车的感觉似的，是吗？你们都已经没底了，我觉得啊、哦，太来劲了。 因为你是不怕飞的呀，我们怕飞呀。 行， 对，您是可以空转的呀。好，我看到这个一水老师还带回来了一段那个声浪的音频，对吧？ 嗯、那个是。吉卜力的这么一个音频，当时是在这个直道上做体验，包括一些这个封闭的小圈当中，做一些这个项目的时候来进行录制的。 那行，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呢，回来先来听听这个吉卜力的声浪，或完事儿了呢，再听听艺术老师的体验。 宁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邓仰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玛莎的一个试驾体验啊。 这个声音明显比之前那段长啊， 嗯， 这路的要长了一点， 因为相对来说周边会比较安静，或者说是 因为它是在封闭的那个区域， 它是在那个上赛的，就是外围的，应该叫 P6 停车场。 嗯， 哦，那它这个场地里边有。应该是有设定一些弯路什么的，场内 直线直线起步，然后之后一个左转弯，之后再左转弯，进入一个17米之间的一个间距的一个桩桶的一个绕桩，之后一个掉头弯回来，然后再绕，再左转，再左转，形成一个这个迷路测试，然后之后回到一个直线加速刹停。 啊，那直线的大概有多长？多长距离？ 我想应该整个下来的话，反正我是用了45秒多。应该全部下来路线走完大概不到1公里。 那迷路测试最高速度能搂到多少？ 没，它很短，它很短。 小， 它其实应该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5-60公里的，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法把这个玛莎拉蒂这款车型完全体验的这种机制， 就是体验不了它最精髓的一东西。 我特别能理解，那小停车场也没办法承载太长距离的加速， 因为它还会有一些设定的一些缓冲地带。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去参加这样的这种，比如说驾驶培训啊，或者说是高性能所谓的一些高性能车的一些体验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开不过瘾，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咱们不敢开，咱们就跟 油门不敢踩到底。 上一段说的是，咱们可能心里边会有这个结，没有达到刚才赫说的那种人车合一那种状态。 对。 然后第二就是，确实主办方还是要考虑到安全，对吧？因为毕竟每个人在开这个车的时候的经验，驾驶的经验， 我记得好像 这个能力， 在每一次这种试驾之前都会签一个什么安全方面的一个协议， 那都会有，撞了之后你得赔。 其实对，其实是你一签完这个，你心里其实是有负担的，你在觉得你的技术没有达到的时候是有负担的。 但只要动作做得合理，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你啊，你就是李大胆儿，很少有人像你胆儿这么大的，真的。 也是， 你就觉得无所谓。 我跟你讲，得亏当年出过一次事儿，要不然你们现在 也还是很难再见到。 其实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包括不管是所谓的日常的我们所谓媒体的这个试驾呀，还是咱们就在日常上正常的开车，如果你不管是经历到什么样的一种事故，只要是有那种交通事故的这个出现，你都会在你的安全这根线上再稍微的拧紧一些。 出一次事故，我先打9折，再出一次打8折，再出打7折，就一点一点紧。 这是在上一次出事故的基础上再打8折，是你9折的基础上再打8折。 就其实我已经回不到当年那个年轻的我了。 肯定的， 那肯定的。尤其在体验完这三台车之后，我给它分别定位是什么呢？就是蓝湾体是一个可以下赛道，它的极限会很高，但我自己由于自己这个重心那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就不敢开太快的一款车型，确实好开的一台 SUV。 我多问一个小问题，你觉不觉得每把一台车开出极限是挺抱歉的一件事？ 但是不是， 也不是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很 OK 啊。 因为我觉得除了赛车手以外，很少有正常人可以把这款车开成极限的，因为你的技术水平达不到专业的效果。 然后再有第二个，吉普里是一款你看起来它小，但开起来不觉得小的一款紧凑型的这个 轿车， 豪华型的这个运动车型， 奢侈品运动。 我给它的这个怎么说呢？我给它的这个定义好像不是评价不是那么的高，但我评价最高，三台车评价最高的就是那个 QP 总裁。 看起来大，坐起来大，但开起来绝对不显大的一款车，在赛道里边，你可以肆意的要比LaVenti更去深踩油门、死跺刹车，然后去急打方向，没问题。那款车型绝对能够按照你的很多很多想法去驶入这个弯心，抱住这个圆，然后在高速过弯的时候给你足够的侧向支撑，非常的好开的一款车，但它的价格最贵。 如果没听一水总结之前啊，我开始是以为 Ghibli 是最好开的一辆车，因为我感觉这款车有点就传承了玛莎它比较经典的一个魅力。但你说完下赛道的一个感觉，突然让我对这个车有点失望。 也不是，我觉得如果说是首先就体验了 Ghibli，那我觉得 Ghibli 是一台很好的车 啊。你的意思是有比较，因为有比较了， 对啊。但是确实一分钱一分货，这个200多万的车跟90万的车就是确实是有差别的。 那好，今天呢，易水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玛莎拉蒂上海赛道日的这样一个体验。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